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46集。眼看着转小的大雨渐渐停了，云层也散去，在数小时的黑暗之后，京城恢复了白昼，黑白无常亦有了方向找过来。黑白无常比寻常阴差更不好见，现场有些法师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谢必安与范无咎。老白一看到谢必安就呲牙咧嘴地站起来，完全忘了刚刚发生过什么，说道： 谢爷，不辱使命啊，我把水月给您抓到了。 众人水月都无语了。柳十三说道：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，什么叫你抓到的？ 老白都是为了填偶像，讪讪道： 哎呀，省略了一些而已，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家救我，那四舍五入就是我抓的咯。 柳十三说道： 去，本楼就不是为了救你。 那也是冲着我的搭档，哈哈，一样的。 蓝河已经习惯了，其他人看无常和柳仙吵架才觉得稀奇呢。范无咎和谢必安一看那瓶子里水月已经被收服，都很满意。范无咎微微颔首道： 有劳诸位仙家法师了，今日恰逢夜妖，险些让小鬼得逞，定会为诸位阴司在善恶簿上记上一笔。 法师们都道： 哈哈，范爷客气，多谢了。 谢必安说道：耽搁这么久，我们要带水月回去复命了。小来。南河听到喊自己：谢必安抬抬下巴，意味深长的道：你去连庙赶山的胡大姑娘也收了，以后可要好好干啊，别整天就知道忙着杨氏的工作。南河还未说话，范无咎一拉他，淡淡道： 休要插手阳间之事。 谢必安扭头不理他。南河无所谓的笑了笑： 我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尽量平衡。 不过既然胡大姑娘已补成金鼎，前些时候镇武桥也落成，明暗五镇俱全，京城安危无忧，接下来想必也不会有那么多危机了，可以过上点太平日子了。对付些奔着宋福坛的骚扰鬼，帮老白勾个魂，想来也挺轻松的。他想着转头和宋福坛对视，交换了一个明了的眼神。范无咎和谢必安都点头，然后缓缓看向一直若隐若现的沙沙声传来的方向，他是在干什么？蓝河转头，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王丽丽正在画速写，赫然是谢必安和范无咎。蓝河说道： 你…… 王丽丽抬头才发现自己被黑白无常和所有人盯着。 对不起，灵感来了。 他没有见过黑白无常，这俩多有名啊，而且虽然阴森，却和传说中舌头巨长的吓人模样不同，当时就想化了。谢边的舌头吐了出来，直垂到胸口，阴恻恻道： 乡村谢爷画像，你是哪派弟子？ 王丽丽没说话。哦，就是这样的舌头，原来真的有啊。 谢爷见谅。 蓝河打了个圆场： 这是咱们阳间的同行，也算是我的搭档，没见过您的英姿。 王丽丽既是警察，见过几次后胆子也锻炼出来了，还能讪笑： 不好意思， 看你是警察，别放过你。 谢必安道： 走了。 等等。 水月的声音从瓶子里传出来，谢必安停了停，表情很不耐烦。水月气道： 我知道这一去你们肯定会把我交给地府， 再不得相见。我想和白如意说几句话，说说我们的前世。 谢必安见惯有着执念的各类鬼魂，哪个没有自己的故事，他早就听腻了，只是因为水月要同老白说，老白好歹也是被他和范无救坑了，便看向老白。老白立刻道， 哎呀，谁要听啊，我早就不认识你了。 谢必安说，无人要听，你还是走吧。众人皆是冷淡，就连蓝河也没什么表情。之前水月就大致说过了，他能脑补出故事框架，打都打完了，好像实在没什么听 BOSS 讲故事的必要。尤其对于当世鬼来说，这只是前世云烟，水月自己是魔念缠身才会纠结。柳十三突然说道， 我想听啊。 老白、水月还有其他人都没说话，老白直翻白眼儿。 哎呀，听你个头啊，关你什么事儿？ 蓝河喊道， 人家是要说给老白听，你想听就一定要说吗？ 刘十三大怒，要起来讲道理，牵扯到伤口疼了一下，他都没有怎么样。白武趴在地上大哭起来， 你有懂？ 刘十三无语。蓝河扶额道， 能不能让水月讲一下， 不为别的，为白武的性命着想。水月被放出来，跌坐在地，看着蹲在自己面前的柳十三，嘴角抽了一下，周围还有一圈人漠不关心地做自己的事，画速写的画速写，玩手机的玩手机，哭的哭。他木然道， 我不想说了。 你耍我？ 柳十三一下就把水月的头砸在墙上了，出手极狠。随后水月说道， 我生前原是个小尼姑，跟着师父修行14载，师父说我有慧根，来日可证得菩提。只是那日下山，我在树下修行，遇到一个小道士，我们互生情愫，我便还俗下山和他过日子去了。只是驱逐旱魃之时受伤，我做法事为他延命，也没能留下他。我便想把他从地府救回来，也没成，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而且在我被关押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等我，自己投胎去了，成了白如意，后来还在阴司做无常，完全不记得我了。再后来我就想开了，只想自己还魂。 水月讲故事的样子毫无感情，让人佩服他能把小尼姑动凡心讲得这么波澜不惊。但是下山那一句放在晋江起码可以写10万字了。柳十三一脸凝重地听他干巴巴地讲完。 就这？ 水月说道。 嗯。 柳十三大有被欺骗的感觉，什么爆点细节都没有。 滚吧你！ 水月迅速钻回了瓶子里，甚至有点迫不及待。恶鬼是有自尊的，谢必安和范无咎离开后，此事便算彻底完结了。老白也准备回阴司先养养伤，他冲着胡大姑娘挤眉弄眼。 哎，胡大姑娘，什么时候上小来家住住？ 那就要看小来的了。 胡大姑娘微微一笑， 我可是特意下山报喜的。 蓝河一时觉得自己像被逼婚的大渣男，而且对方是为了京城呕心沥血被人趁虚而入的胡大姑娘。 辛苦胡大姑娘了。 蓝河先给胡大姑娘鼓了下掌，无奈的道， 大姑娘掌管妙感山事务，那我再嫁给你设个牌位，你什么时候累了饿了就下来吃点香。搭建完毕，又要有新祝福了。 下面已经有些共同好友在回复了，夸赞漂亮。方霞云淡淡一笑，年轻人喜欢养点猫猫狗狗。他顺手点了个赞，然后继续浏览起来。过了会儿 方霞云看到新消息提示，顺手点开 ID， 让他心头一跳，司克法师。天哪，司克法师居然评论了我。方霞云心中猛跳，难道我这么有慧根能让司克法师为我评论？他定睛一看，那评论内容是亲手搭的吗？非常漂亮的屋子，我都想进去住一住了，呵呵。方霞云一头雾水地点进去，这才发现司克法师评论的赫然是一位共同好友蓝河，而蓝河甚至还没回复司克法师这条尬吹，正在回着其他留言的好友。方霞云一头雾水，方霞云都傻了，合着他为了请到司克法师费尽力气，蓝河早连司克法师的微信都加了，还在朋友圈尬夸。那他和投资人欠那么大的人情是为什么呀？方霞云立刻截图问蓝河，你和司克法师怎么认识的？很熟？蓝河无语，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您请的是司克法师啊。方霞云激动地打字，是啊，我首选是思明法师，请不到，然后是司克法师，要是司克法师也来不了，那我就打算去请清韵法师或者静明法师了。他报了一大串自己的计划，而蓝河则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陷入了沉思。怎么说，应该夸方霞云眼光不错，想请的都是有真本事的法师吗？这一个个的都看过他掉马甲，加了他的微信，正躺在他的列表里呢。如果方霞云一次性都加了你邀名单，就会发现排队尬夸的不止司克法师一个了。蓝河回复写道，哦，是这样的啦，之前宋齐云宋导带我认识过觉慧寺的大师，所以算是有点交情，早知道你想请的是司克法师，我就直接和他说了。方齐云这才冷静一点，哦，宋齐云吗？宋齐云的确不简单，圈内少数人也知道他和觉慧寺有些来往，虽然不清楚缘由。之前蓝河在宋齐云手底下拍鬼去，说来也有鬼神色彩，兴许那时候就带蓝河去请教了吧。但还是说不通司克法师对蓝河那么尬夸吧。方霞云努力找了个理由，也许人家司克法师就是对蓝河一见如故呢。方霞云恢复淡定的口吻，哦哦，那倒是你的机缘，这样更巧了，周末还是得去上课。蓝河应了一声，随手就把那些法师都专门分了个组，深感以后发朋友圈得注意一点了，善用分组可见功能。这还没完，方霞云寻思就是蓝河和司克法师认识，虽然震惊，但这倒是更好。约好的那天，方霞云就和蓝河一起去接司克法师，他发现蓝河还带了根棍子，随口问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动法师的棍子呢，一直搁在蓝河这儿，蓝河还想还，不动法师直接就说送给他了。老头静修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大多数事情交给司空，也不大打人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